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照片眼底散

最初的心怀。喜出负是埋怨终究有面对，喜欢笑是泪水自己心甘情愿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拉近地狱的平面。